你好，我是顾文学。今天呢，我想继续跟你聊聊语法分析的话题，带你解决二元表达式中的难点。在上一讲啊，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一个公式计算器。在这个过程中呢，相信你已经直观地获得了语法分析程序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对语法分析算法的神秘感。当然了，你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怎么消除左递归，怎么确保正确的优先级和结合性。所以呢，我今天将会带你解决这几个问题，让你掌握像算术运算这样的二元表达式。不过在课程开始之前，我想先带你简单的温习一下什么是左递归、优先级和结合性。在二元表达式的语法规则中，如果右边的第一个元素是它自身，那么程序就会无限的递归下去，这种情况就叫做左递归。比如加法表达式中的产生式，加法表达式加乘法表达式就是左递归的。而优先级和结合性则是计算机语言中与表达式有关的核心概念，而它们都涉及了语法规则的设计问题。我们想要深入探讨语法规则的设计，需要像在词法分析环节一样，先了解如何用形式化的方法表达语法规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熟练的阅读和书写语法规则是我们在语法分析环节需要掌握的一项基本功，所以本节课我会带你先了解如何书写语法规则，在此基础上带你解决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那怎么书写语法规则呢？我们已经知道语法规则是由上下文无关文法表示的，而上下文无关文法呢，是由一组替换规则又叫产生式组成的。比如算术表达式的文法规则可以表达成文稿中的样子啊，就是加法、推导除、乘法，或者是加法加一个乘法。那么乘法表达式、推导出、基础表达式啊，或者是乘法表达式、乘以一个基础表达式。而基础表达式呢，推导出要么是标识符，要么是一个数字，要么是括号里面再带上加法表达式。你能看到我们可以把 and 也就是加法表达式替换成 mod 也就是乘法表达式，或者是 and 加上 mod， 而这样的替换过程就叫做推导。拿2加3乘以5和2加3加4这两个算术表达式举个例子，我将这两个算术表达式的推导过程分别放在了文稿中。你浏览它们的推导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表达式是怎样生成的。而分析过程中形成的这棵树呢，其实就是 AST， 只不过我们手写的算法在生成 AST 的时候通常会做一些简化，省略掉中间一些不必要的环节。比如上图中从 and 到 and 到 mod 到 pry 到 num 这一条分支，实际手写时会被简化成啊，从 and 直接到 num。 其实呢，简化 AST 也是优化编译过程的一种手段，如果不做简化，呈现的效果就是上图中的样子。那么上图中的两棵树的叶子节点有哪些呢？啊， num 加号和乘号都是终结符，终结符都是词法分析中产生的 token，而那些非叶的节点就是非终结符。文法的推导过程就是把非终结符不断替换的过程，让最后的结果没有非终结符，只有终结符。而在实际应用中呢，我们经常用 BNF 的写法，也就是巴克斯范式的写法来书写语法规则。比如把加法推导成乘法，或者是加法加一个乘法这样的一个表达式呢，我们把前面规则中的向右的箭头替换成两个冒号和一个等号就行了。 Antler 和 Yak 这两个工具都用这种写法。为了简化书写，我有时会在课程中把两个冒号加一个等号简化成一个冒号，你看到的时候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当然了，除了巴克斯范式，你有时还会听到扩展巴克斯范式，也就是 EBNF 这个术语。它跟巴克斯范式最大的区别就是会用到类似正则表达式的一个写法，允许一个元素重复多次。比如在 and 推导成啊 mod， 然后括号一个加号加一个 mod 再一个括号星，这个规则中运用了星号来表示这个部分可以重复零到多次。其实这种写法跟标准的 BNF 写法是等价的，但是更简洁。为什么是等价的呢？因为一个项多次重复就等价于通过递归来推导。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上下文无关文法包含了正则文法，比正则文法能做更多的事情。掌握了语法规则的写法以后，我们来看看 如何用语法规则来保证表达式的优先级。刚刚我们有加法规则推导到乘法规则，这种方式保证了 AST 中乘法节点一定会在加法节点的下层，也就保证了乘法计算优先于加法计算。听到这儿，你一定会想到，我们应该把关系运算，比如大于等于小于，放在加法的上层，逻辑运算 AND 和 OR 放在关系运算的上层。的确是这样，我已经把它写出来了，放在了文稿中。其中优先级从低到高是赋值运算、逻辑 OR 运算、逻辑 AND 运算、相等比较、大小比较、加法运算、乘法运算、基础表达式。实际语言中还有更多不同的优先级，比如位移运算等等。而且优先级是能够改变的，比如我们通常会在语法里可以通过加括号的方法来改变计算的优先级。但这次怎么用语法规则表达出来的呢？其实我们在最底层，也就是在优先级最高的基础表达式 PRI 这里，用括号把表达式包裹起来，递归的引用表达式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只要在解释表达式的时候遇到括号，那么就知道这个是最优先的，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优先级的改变。了解了这些内容之后，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会写整套的表达式规则了，也能够让公式计算器支持这些规则了。另外，在使用一门语言的时候，如果你不清楚各种运算确切的优先级，除了查阅常规的资料，你还多了一项新技能，就是阅读这门语言的语法规则文件。这些文件可能就是用 BNF 或者 EBNF 的写法书写的。弄明白优先级的问题以后啊，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结合性这个问题。不知你是否还有印象，我在上一讲中针对算术表达式写的第二个文法是错的，因为它的计算顺序是错的。2加3加4这个算术表达式先计算了3加4，然后才和2相加，计算顺序从右到左，正确的应该是从左往右才对。这就是运算符的结合性问题。同样优先级的运算符，从左到右计算还是从右到左计算叫做结合性。我们常见的加减乘除等算术运算都是左结合的，点符号也是左结合的。比如说 rectangle 点 center 点 x 是首先获得长方形啊 rectangle 的中心点 center， 然后再获得这个点的 x 坐标，计算顺序是从左向右的。那有没有右结合的例子呢？肯定是有的，赋值运算就是典型的右结合的例子，比如 x 等于 y 等于10。我们再来回顾一下2加3加4计算顺序出错的原因，用之前错误的右递归的文法解析这个表达式形成的简化版本的 AST 如下。根据这个 AST 做计算会出现计算顺序的错误，不过如果我们将递归项写在左边就不会出现这种结合性的错误。于是你可以得出一个规律，对于左结合的运算符，递归项要放在左边，而右结合的运算符，递归项要放在右边。所以你能看到我们在写加法表达式的规则的时候是这样写的， AND 就是加法表达式推导出乘法表达式，或者是加法表达式加一个乘法表达式。这是我们犯错之后所学到的知识。那么问题来了，大多数二元运算都是左结合的，那岂不是都要面临左递归问题？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通过改写左递归的文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提到过左递归的情况，也指出递归下降算法不能处理左递归。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并不是所有的算法都不能处理左递归，对于另外一些算法左递归是没有问题的，比如 LR 算法。关于这个算法呢，我会在后面详细的讲一下，这里暂且先不展开。接着说回来，我们要如何消除左递归呢？其实用一个标准的方法就能够把左递归文法改写成非左递归的文法。还是以加法表达式规则为例，原来的文法是一个加法推导出加法加一个乘法，现在我们改写成加法推导出乘法，后面跟一个加法一撇啊，我们在文稿中是用 AND 一撇，那么 AND 一撇又推导出一个加法符号加一个乘法啊，后面再跟一个加法的一撇，或者是 epsilon。 在文法中 epsilon 是空集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用刚刚改写的规则再次推导一下2加3加4这个表达式，得到了下图中左边的结果。左边的分析数是推导后的结果，问题是由于 AND 一撇的规则是右递归的，如果用标准的递归下降算法，我们会跟上一讲一样 又会出现运算服务结合性的错误。我们期待的 AST 是右边的那颗，它的结合性才是正确的。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呢？答案是有的。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上面语法规则的推导过程，只有第一步是按照 AND 规则推导的，之后都是按照 AND 一撇规则推导的，一直到结束。如果用 EBNF 方式表达，也就是允许用星号和加号表示重复，上面两条规则可以合并成一条，也就是加法表达式推导出乘法表达式，后面跟的多个加号或乘法表达式。写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主要是能够优化我们写算法的思路。对于括号加 mal 括号星这部分，我们其实可以写成一个循环，而不是一次次的递归调用。伪代码我放在了文稿中。算法的思路是，首先匹配一个乘法表达式，接着循环看有没有加号和另外一个乘法表达式，如果有的话，就建立一个加法节点，把前面得到的节点作为左字节点，把后一个节点作为右字节点。这样的算法既没有左递归问题，结合性也不会出错。我们扩展一下话题，在研究递归函数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伪递归。伪递归函数的最后一句是递归的调用自身，编译程序通常都会把伪递归转化为一个循环语句，使用的原理跟上面的伪代码是一样的。相对于递归调用来说，循环语句对系统资源的开销更低，因此把伪递归转化为循环语句也是一种编译优化技术。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写这种左递归的算法了，大概是下面代码框中的样子，其中的逻辑我已经通过伪代码讲过了，所以你很容易就能看懂。修改完以后再次运行语法分析器，分析2加3加4加5，你就会得到正确的 AST 了。这样我们就把左递归问题解决了。左递归问题是我们用递归下降算法写语法分析器遇到的最大的一只拦路虎。解决这只拦路虎之后，你的道路将会越来越平坦。今天呢，我们针对优先级、结合性和左递归这三个问题做了更系统的研究。我来带你梳理一下本节课的重点知识。优先级是通过在语法推导中的层次来决定的，优先级越低的越先尝试推导。结合性是跟左递归还是右递归有关的，左递归导致左结合，右递归导致右结合。左递归呢可以通过改写语法规则来避免，而改写后的语法呢又可以进一步表达成简洁的 EBNF 格式，从而启发我们用循环来代替右递归。为了研究和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还特别介绍了语法规则的产生式写法以及 BNF、EBNF 写法。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们会不断用到这个技能，还会用工具来生成语法分析器。我们提供给工具的就是书写良好的语法规则。到目前为止，你已经闯过了语法分析比较难的一关，再增加一些其他的语法，你就可以实现出一个简单的脚本语言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思考时间了。本节课呢，我提到了语法的优先级、结合性。那么，你能否梳理一下你熟悉的语言的运算优先级？你能说出更多的左结合、右结合的例子吗？可以在留言区与大家一起交流。最后啊，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